起可怜的命中反复路过唯唯诺诺，这么活着又算什么，让我搞不懂。我有那么多的理想，我还有那么大力量，我要改变世界，任凭我想象。隔壁老张对我讲，年轻时我和你一样狂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大碗喝酒大块的吃肉，后来摔了跟头了，变得今宵余生内疚，忘了梦想的祈求，能够平安的活着。我是要做个英雄，要吃好大的片天空。现在动了，这都无所谓，我吃饱就行了。我们都是很柔软的动物，活在壳里发誓抵抗，最后不过丢盔卸甲，慢慢的顺从。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，不足道，如果想要快乐一些，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。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，来到这个世界，受的委屈，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。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，活在自己身边，怎么看着，怎么干着，怎么凑合，怎么快乐的活着。 怎么快乐的活着。